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们，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的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我在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你好就憋着我这一下。 大家好，我是徐然。我们这个人肉醒目有点痛。 这是摆六六六的意思吗？ 对，六六六小礼物可以刷起来了。大家站着是 FM 98.2、你要说什么？ 刚才有很多人在那个上面表扬你，飘扬你，然后可以麻烦我们导播老师切一下这个留的这个画面哈，留言的画面我们看一看 啊。真的吗？ 徐冉播特别好，没看着。 哎呀，我没看着， 那就别给他看了。 各位，这儿呢是每天晚上18:45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游戏。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一个按钮就视频直播，就可以看我们982的这个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关键是可以跟我们实时的面对面的互动。 对，当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节目直播，参与互动。在这里面我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 多谢， 所有人都鼓， 对，都鼓， 热烈一些， 热烈一些，好。 依然是明白事儿的人。 好来，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是导演徐然，对，不是我。 对对， 徐然， 我今天跟你那个同名，特别特别荣幸啊。 为啥呢？ 念快了都一样。 他是那个自然的然，我是冉冉升起，是冉冉升起。 他确实是自然那个然。 啊，是吗？ 因为然后的然就是自然的然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对，徐然是就是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 编剧的什么？来，徐然跟大家打个招呼。刚才没切过来。 大家好，我是徐然。 来，徐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徐然。我们俩真的不是双胞胎啊。 嗯， 长得也不像。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另外一位漂亮的美女演员孟姿彤，欢迎。 欢迎姿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孟姿彤。 你看人都自带掌声，看赶紧 自己鼓掌， 欢迎一下。好可爱。 姿彤好像谁说的？凡哥266，你这个眼睛啊，也该派。进不进了。 说我们俩好像吗？我跟徐然好像吗？ 这个名人好像。 我跟你说啊，就之前在就是我们俩还没有碰过面的时候，就在群里大家就特别奇怪。因为咱们台那个邮件不是用缩写的嘛，拼音嘛，它上面又没有声调。就大家都觉得说，哎，怎么会出现一个重名呢？对， 经常那个 那你知道 说我给你发邮件了，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收到。 就其实发给我了是吗？ 对， 收到了好多他的工资单。 我真的没有收到。我回翻翻，说不定会有什么小秘密。 你知道电台里面还有一个人叫于浩的吗？ 我不知道啊， 一模一样的名字。我俩经常快递拿错，你知道 吗？比你瘦吧。 比我还胖。 真的假的？就于浩的胖呢？就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打开花椒直播的话，可以现在打开花椒直播 看 一下。对，活力酒吧。 你看自动 就是以他为鉴啊。 那眼角在 Q 看发现看不全是吧？ 凡哥说了，说今天小梦真好看，导播切过去，我多看会儿，没问题。 小梦真好看。 对啊，孟姿彤 啊。 小梦，你这叫这么清楚，哎呀， 应该叫姿彤，叫更亲切。 自然叫了半天，自然了，管人家。 对，因为今天 一直不搭理， 因为 知道叫的是他。 对，我今天觉得说，哎，怎么一直不搭理？我说这嘉宾好高冷，结果发现我叫错了， 绝对不理。 对，不理是对。 今天把二位叫来，主要是我们最后这一趴今晚戏中戏哈。 嗯， 咱们今儿演的是这个家庭。 家有儿女， 室内喜剧。 好， 家有儿女怎么的？ 你看我这搭档不 一个桥段啊，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夏东海啊， 啊，曾经呢跟随前妻到美国陪读工作，离婚后呢带着七岁的儿子夏雨归国发展，之后呢与护士长刘梅，就是宋丹丹啊，结婚了。刘梅呢也曾离异，带一个小儿子叫刘星。两个人婚后不久呢，夏东海的大女儿夏雪，哎，又从美国回来，又 杨紫扮演的， 刘星就是张一山啊。刘梅呢作为后妈，好饭好菜招待着夏雪，可这个夏雪为了立威要百般的刁难。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特意把这视频打开看了看，就是那个时候杨紫。我的天啊，那个小姑娘那个精劲儿 啊，你知道吗？哎，我觉得太传神了，你知道吗？ 真好， 就一定是我必须得把这，对，我必须演不了。对，自从这个对太默契了。 梓潼总是会让人就自 惊讶哈。 梓潼啊，就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叫自己的妃子或者皇后的一个说法。梓潼是君王对妃子。 你想什么呢，宇浩？我就问你，你想什么呢，宇浩？我跟你说，你这无意中就暴露了你的潜意识啊！我告诉你， 潜意识， 潜意识，谢谢搭档纠正，又省50块啊！ 来，咱们来说今天的网剧榜单，来看第一部。 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叫《上古情歌》，播放平台呢是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是2658万， 可不少啊。 这个《上古情歌》讲述的是出身名门的这个穆青墨，他的性格啊非常率真可爱，而这个天资卓越的赤云在山林当中长大，凭借着一身武艺是名震天下。但是在一次偶遇当中呢，这个赤云啊就对穆青墨是一见倾心，然后呢后来就没有后文了。这两个人在多年之后是再次相遇了，所以赤云就觉得不行，我这一定要追求他，所以就对穆青墨展开了热烈的追求，而且呢是以一腔热情获取了穆青墨的芳心。你觉得这俩人马上就要好了，对吧？但是呢，穆青墨的哥哥这个时候就为他许下了一门亲事，赤云就决定放下一切，只求带上穆青墨去隐居山野。但是呢，天意弄人，穆青墨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嫁给了他的对指婚对象凌云盛伦。这个穆青墨向盛伦坦言说，哎，实际上哈，我的心是在赤云那里的。这个盛伦啊就觉得说，那好吧，也是个明白事儿的人，就觉得说，那我就别强求你了哈。逐渐的，这个盛伦被穆青墨吸引，他就觉得，哎，不行，我又爱上这妹子了，本来就是我媳妇儿，对吧？那我不能随随便便放手就让你离开。 但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 那人家就不愿意放手了，怎么地？你慢慢听啊。然后后来这个 不放手。 对，人家这种爱就不放手。然后穆青墨呢又因为意外受伤就失忆了，你就觉得说这不是现代戏的戏码吗？但是在那个时候也发生了，就失忆了。然后 咋的，那人家古代就不让失忆了呀？ 就是有点不适应吗？你看这赤云就决定说，哎呀不行，我要耗费自己的武功灵力要替他疗伤。这个灵力就是灵巧的灵，力量的那个力，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对，怎么着，嫌你语言量丰富是吧？ 还有好多灵呢，水灵灵的灵。 行了，就这么着吧。就耗费自己的灵力为穆青墨疗伤，还悉心唤醒他，然后呢也唤醒他的所有记忆。我们不是常常见这种桥段吗？用爱唤醒你的所有回忆，对吧？然后在伤愈之后，穆青墨就觉得说，哇，我更珍惜跟赤云之间的感情了，就决定说我要放下一切，一定要跟你在一起。这个时候天意又弄人了，你说谁叫天意，是不是？把这人揪出来。 我真认识一个叫天意的人。 真的吗？那个穆青墨就再度陷入了一个危险当中，然后赤云又觉得说，不行，我不能再让他受伤害了，就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穆青墨。但是为什么说要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成全他呢？还是希望大家到剧中去找找答案。因为这个上古情歌啊，其实我们也 推荐了很多次了， 对，不止推荐了一次了， 但是播放量2000多万，证明还是很， 而且他频频上榜。对，我觉得这个故事情节其实你看一看，我觉得还是很深情的一部剧啊。他可能用了很多用了很多桥段呢去刻画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如果有喜欢这个题材的。 徐冉，你听完徐冉这个介绍之后，你觉得这个编剧思路是什么样的，或者什么特点吗？ 你是故意的。 徐冉， 哎， 好远啊，我感觉离我。 我也不知道你叫谁，主要是。 我要说 的 突然 字发音不标准是吧？ 徐冉，你说。 这个 你觉得他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听完我的这个介绍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类型片，是一个偶像剧的类型片。就你看 比较经典呗。 对对对，然后男主女主男二，对吧？然后而且连女二都没有感觉。那就是说是一个三角关系。 哦， 就然后这样 一说我就豁然开朗了， 就感觉让他说完之后这个，哎呀， 这去魅了怎么？ 对，就是 两男一女的一个三角关系，然后大家一看到这个人物，就比如说你看到海报上或者电视上出现这三个人，你就知道很有戏，这个戏 看到那海报挺帅的， 这海报就拍的确实挺帅的。其实还是有女二跟男三吧，就从这个海报上你能看出来啊，但是就是对故事梗概可能没有体现，因为故事梗概应该就是这三个人他们的爱很清楚， 因为他们三个是主线， 主线一般这种题材应该都会配一条副线吧， 对对对，然后但是你看副线两个人站得比较远啊，然后属于他们没有在主线上，就属于可能男一爱女一，男二爱 女 一， 然后 那个 女一爱 女二爱 男三 三，然后他们自己去谈恋爱了。 你看这个网友好屋三强说，我这个角度看于浩抱着徐然卡了， 抱着徐然 怎么会 抱不着他呀？ 对啊，就是 有可能抱着徐然也是。那个谁，梓潼啊，梓潼 在我在 你在呢哈。你演过这种就是这种类型片吗？或者古装戏和演现代戏，你觉得有什么心得在演的时候？ 演的时候啊，我觉得古装戏可能演的时候就会。 徐然你在干什么？你把手机放下。 我要拍一下，拍一下自己。 就是演的时候可能会琼瑶一点。 的意思是？ 就更夸张吗？ 也不是夸张，可能就是形式感要更强一点。 懂了懂了。 然后现代戏就还是以自然为主。 但是这种类型片很多，比如三角恋的很多是吧？甭管是现代还是古代。 对，这倒是。对，这倒是。 因为你看感情戏里一定要配一个男二或女二。 一定是苦情的那种， 所以你看到、 啊、对对对对， 你看到这种类型片的时候，你第一的反应你应该怎么去掩饰这个穆青墨呢？ 就是这个女一， 这个女一啊， 她应该是个什么人呢？ 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类似傻白甜那样的一个人吧。 啊，就是说我吗？ 没有，你只是傻。 哦，天 哪， 我就是看到你才这样说的呀。 梓潼好棒。 梓潼是这样的，我们四个主持人当中呢，大家都是有一个人设的，他们给我设的这个人设就是傻白甜，但我觉得这个人设可能已经崩了。 好吧好吧，来咱们看第二部剧啊。 叫杀不死。 叫杀不死。 就是我。我就杀不死的傻白甜。来吧。 腾讯视频的播放平台啊，当时播放达到了759万。荒诞悬疑网剧杀不死。没有。千万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被扣钱了。 杀不死。 荒诞悬疑网剧杀不死正在持续热播当中，在之前的剧情当中这样的。林森少代妹儿啊组成的。少代妹他叫啊。小人物组合误打误撞卷进了一起抢劫案，惹来了一身的麻烦。然而呢，冒险开启了，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那么接下来，更多新的邪恶势力加入混战，为故事发展走向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多方力量的明争暗斗正在悄然的展开，更多的意想不到的，还将会源源不断的出现。那么在经历过像什么抛尸这样重口味情节之后，编剧也并没有给观众缓冲时间，接下来什么火并啊、烧钱呐、飙车的大片画面是轮流的上映，让人肾上腺素急速的飙升， 特过瘾， 不能更过瘾了。然而这个导演也是掌握了观众情绪的一把好手，为了让观众不会一直在紧张的情绪中出现审美疲劳，在刺激的重头戏之间还配上了带感的背景音乐，视听效果极佳。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背景音乐它绝对能就是加大你的情绪，配得好的。 音乐一直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对它痴迷，包括这两天我看那个 什么 朴树再出来一直聊，最近有很多 就是不会聊天的朴树是吗？ 就是我们知道朴素你 朴素 很朴素，但是不知道你会朴素成这个样。 就说他的生活确实比较清贫， 好多人要劝他发片的挣钱呢。我为什么要挺钱呢？我就跟我的 纯粹 好好的一辈子才好。所以那个矮大姐老师就是告诉我 说你 说 矮大姐，我这个目光就放到你的身上就不能离开，久久不能离开。好吧， 然后呢说他就是活出了诗意啊，所以说确实音乐的魔力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哎，你提到音乐这个，我还前两天看了一个对于音乐的一个定义吧，算是说这个音乐啊，其实是数学的一种最高级的表达。我突然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准确，你不觉得吗？就是 排列组合， 有的时候你用语言很难形容你当下的一种情绪， 但你算个数就明白了。 不是，但是你用音乐这个时候就能表达。其实有的时候它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理性的东西在的。对， 我同意，我同意。 对， 不是以前有过一个弄过一个什么公式输在这个电脑软件里生成一个特别好听啊，就是派嘛，派的那个3.14U9.25 来，咱们介绍下一步吧。 出来一首特别好听的乐曲。下一步不要着急，我们的整点过后再和您聊。 好。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回来吧，啊，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样的是每天晚上6点45分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游戏。您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还在花椒平台跟大家直播。 哪一个房间呢？ 982魔啊，对，活力982。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个982魔力工厂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关注这个账号，在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也是可以看的。 是，同时呢，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典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鼓掌。 网友好物三强说，俩嘉宾不能没事干吧，你放心，一定不会，对，一定不会让他们白拿钱不干事儿的。 来，孙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网大。 疯了，我跟你说，这真的没准备。来， 没关系， 孙彤介绍一下， 这 个王霞大律师。嗯， 好吧。 大宋奇闻录，来看这个啊， 就怕把人腻住了， 是吗？ 网大， 网大 网络大电影， 王霞大律师， 不 那是 网 剧， 网大这儿。 在哪儿？ 咱们那个， 我可以讲《盲侠大律师》。 哎，那你讲《盲侠大律师》吧。 这是一部，就是我 他看过。 对，这是一部那个 说那个大宋奇闻录 残疾人题材的电视剧 啊。来吧， 说吧。 没有，本来看上去是一个没有啊。我看了一下，然后这是一个 TVB 首次和爱奇艺联合出品的都市探案题材的情感网剧。实际上我理解呢，这基本上是一部 TVB 的剧啊。 为什么呢？ 就是他讲的是香港社会，然后就是他就很像传统的那种网剧的那种结构。 现在网剧都要说传统了吗？ 传统的 TVB 的那种电视剧的结构。 你别老吓唬人家行不行？ 就是那种单个案件制比较清晰的，然后人物关系呢是比较市井的生活，再加上这种警队的生活，再加上这个律师，因为律政题材是 TVB 比较那个，就律政题材是 TVB 比较擅长的嘛。 对， 但是这个大律师呢是一个盲人。 哦， 对，但 是我想起来是有点像那个谁，超胆侠哈，超胆侠不就是个律师吗？ 嗯，对，但是他是一个残疾人。 对，超胆侠也是。 就是搁在我们，就是我们做主旋律题材的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一部主旋律的电视剧。 明白了。 继续说，然后呢，这部剧怎么样呢？ 这部剧就是有点那个神，其实写的这个盲人有点神嘛，就是因为他看不见， 特别专业是吗？ 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其他的感觉就会比较强烈。对。就是他相当于他是一个律政题材的剧，再加上一个他的个人的那种传奇性，就是一个盲人。 对， 而且他是属于都是为社会底层啊，然后很多那种市井的，比如说一个就纠正 了，是有点类似法律援助的那种感觉，就是为那种比如说可能我没有钱打官司，但是我又有需要就是去起诉的这个案件，就这些人群。 对，他就是为那种很弱势的人打官司，而且他就是他为了就是说我们明眼人经常能，就我们眼睛好的人，我们经常会有很多歧视性的，就比如说觉得这个人有纹身，觉得这个人吊儿郎当的，身上揣着刀，他一定是个坏人， 就会给自己一些印象。 对，他会就是他会用自己的一些通过视觉看不见的一些感觉，以及对那个 让他更客观， 就他会推翻很多原来 的 法官固有的那种刻板的印象，然后替一些弱势群体，就比如说在咖啡馆打工的底层的小弟啊，然后替一些那种没有，就是比如说像他一样的残疾人，然后去维护正义。 哎，我觉得这么一说， 他这个介绍叫"心眼为证，无惧黑暗"。 我突然感觉好像有一部香港电影也是类似的这种，就有一个警察，他因为看不到，然后呢他的推理办案能力就非常强，而且还有一部就是翻拍自韩国的一部电影，就是 盲证， 对，鹿晗跟那个杨幂不是也演过 我是证人 嘛， 对， 我觉得他很像，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到。 阅片量果然很高。 你说我吗？ 徐然，你多向徐然学习学习。 对，就是你们前面三个网剧我都看过。 他说对呀、我伤心了，我会向你学习的。好吧，来，接下来我们说网大吧。 你太忙了， 网大来，梓潼。 好，接下来的网大是《大宋奇闻录》。这是一部由范向南执导、刘禹锡、沈池、梅年家 联袂 出演的动作喜剧类网络大电影。那这部戏呢，讲的就是一个都市女白领潘潇潇，她穿越到了大宋。她穿越到大宋之后呢，发现自己带在身上的一本书叫《大宋绯闻录》，这书上的字儿啊正在消失。那这她就觉得呀，她肯定是与她对武松及梁山众兄弟的改变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去了水泊梁山了。 对，他肯定是在改变了历史。为了将历史呢扭头转到他本来的轨道上，潘潇潇就通过了奇葩的比赛，竞选上了梁山好汉们的带头大姐。 我的天哪！ 可以， 对，他带领众人开饭店呀， 我感觉这特像王哥，你感觉不像？ 然后呢， 就是筹这个上梁山的路费 啊，众筹， 他还挺操心的。然后呢？而在这个背后，觊觎大宋绯闻录神奇作用已久的大太监花公公，受皇帝的委派前来捉拿这些梁山的众兄弟们。 哦，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为什么不是高俅呢？因为他来了之后就被篡改了，是吧？又是一个穿越的剧，所以为什么不派高俅呢？这个应该不是重要的问题。但是你看一看，反正挺好玩的。我前两天记得那三国那事儿，是一个大石头把刘备砸晕了。 对，所以三国剧终了，是吗？就跟那个有人说《还珠格格》，就是紫薇在前去认亲的时候说我是你多年前在大明湖畔的这个。 别瞎说，多年湖他不在，他妈在。 就是那个时候就说你这是多年前你跟大明湖畔的一个姑娘，然后有了一段情缘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然后皇阿玛说好，那我认你了，就全剧终了。对，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矛盾，可能他故意创造的，为了接下来的那个剧情线能够发展下去嘛。 这是什么手法？ 啊，这是误会啊，误会。 这是常用的， 无巧不成书。 但是好，如果老用这样误会的话，总感觉会让人太觉得特别刻意。 不会啊，你电视剧里全都是误会啊，可是你觉得刻意吗？并不啊。 就是最好呢是前面是，就是说你这个前提是个误会，就是比如第一集 啊， 就 误会， 就第一集夏雨荷去认他爸，他爸不认，然后之后的都要顺着这个假设的前提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后面就不能就第一次 不 认，不 能再用一个， 再不认，这样就不好玩了。 永远都不认就没意思，明白这个意思了。 就是第一次要认，就第一次要不认，然后之后呢，就是说不认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可能是真实的事情，然后才会有人相信。 这个必须得立住。对吧？ 就是大误会必须得在那儿。 对对对对对。 对，就像这个潘潇潇，他穿越到大宋，这肯定是假设性很强的，对不对？但是到了大宋，他怎么生活呀？啊，他怎么改变历史啊？ 你这就得靠点谱了，是吧？ 对， 他怎么他就得在这儿生存下去，然后还得当上这梁山大哥 大 姐，对，然后 可能得先碰上大哥，才有可能， 然后再把历史扭转回去，这些就都要写的细节很真实，别人才会很相信。 哎，真好。 好吧， 他一说这个穿越剧， 就清楚了。 不是，他一说这个穿越剧之后，你觉得哎，还是有点意思的，不然我根本就不会看穿越剧。 不是，而且你不觉得吗？他的总结能力很强。刚才在说那个《盲侠大律师》的时候，一开始你还在问为什么可能像 TVB 的那个剧，因为有几个经典元素啊，香港生活、律政，对吧？就我觉得这些，对，就非常非常的 TVB。 明白。这样他一点出来之后，就所有人都明白了哈。来，咱们这个梓潼， 嗨， 我就没事想 Q 他一下。然后咱们来，来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啊。今晚戏中戏，刚才说了，咱们演家有儿女的第一季的第一集，就是刚刚这个小 家庭组建起来， 刚组建起来。其实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小雨、刘星他们俩已经接触过一段时间了。 对， 小雪后来。然后呢，刘梅就是想方设法想和这个妓女吧，算是哈，妓后继的女儿啊， 就是想跟自己不是亲生那闺女搞好关系。啊、 对对对对对。 嗯嗯。 然后呢，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没想到呢，小雪因为在美国回来，她就特别反叛，也怕自己这个地位受到威胁。 我觉得她主要哈还是怕自己、 嗯、小孩 心里，对，还是怕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地位。然后，因为我们关于后妈的，无论是影视题材还是新闻，都听过太多了。对、嗯、对，那个就是前妻带来那个孩子啊，就是。特别特别不好，就这种故事听太多，他也特别怕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理解，而且很正常。 嗯，所以呢，这个徐然给我们导个戏吧，稍微说说人物性格、人物关系。 这回我就不瞎答应了， 让我们讲讲这个人物关系啊。 好， 嗯，就是咱们都知道，这个爸爸和妈妈是一个组合家庭， 对， 这是一个组合家庭啊。嗯、然后，那刘星、夏雨和夏雪，这里边主要人物就是这一集的核心矛盾就在于妈妈和夏雪，对不对？ 对，小雪、 啊、 嗯 嗯， 然后就相当于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说其实呢，刘星为什么不着急啊？因为一般家里面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比较多，然后像他们这个家庭呢，好处就是他爸爸是一个搞儿童剧的，然后所以他还是一个而且不用朝九晚五的上班，所以是一个剧团的导演、 啊、 所以他爸爸和妈妈共同分担了家庭责任。 嗯， 然后刘星呢，一是他的性格，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而且他有妈呢，他有妈他就不太担心受到冷落， 对,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夏雨呢是一个比较迟钝的 boy， 然后就是而他还小，关键是他比较小，对吧，他可能只有、嗯、一开始是不是只有三五 岁、 啊、 七岁 啊，七岁了，是吧，他才七岁。然后夏雪是一个，一是女孩呢比较早 熟，敏感吧， 对吧， 嗯， 然后其次到了这个，是不是到了小学几年级了，三五年级是吗， 嗯， 三五年级的这个叛逆期是不是、 嗯、 就是这个 就刚刚开始懂事、嗯、你知道女孩有点早熟， 嗯, 嗯，而且是小孩嘛，小孩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所以他、嗯，他会过度反应， 对，我觉得他会恐慌，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嘛、嗯、而且面对的这个，你想像宋丹丹那样一个妈， 嗯、 跟她以前的那个妈妈， 你有一个妈，你当然紧张，谁要是谁不紧张？ 她有一个妈，她在美国有一个妈， 我、嗯、 她美国那个妈呢，就是属于就是那种西方式的教育，跟孩子是朋友什么。但是你想想宋丹丹这个妈，肯定是跟她原来那个妈 护士长，你想她是一个， 对，是一个热心的大姐， 对对对 对对、 嗯、 对对对对，有这种人物性格在，嗯、 对对对，所以 一定要矛盾对立起来嘛。嗯、 而且就是说他们这个非同寻常的这个母女关系吧，就一重呢就可能是一个本来两个女性就有一点相斥，对吧， 对， 其次呢就是说一个外来的后妈和一个这个叛逆期的少女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再就是 虽然那个我们网友特别、 嗯、 有兴趣知道你长什么样，你是不是能抬头看看他们抬头看着说 啊，看着网友说，是不是我不要说戏吗，我还看着剧本呢 啊，哎呦、 哦、老专 业 了， 这是北电真的学这个专业，戏文是专业的， 那我觉得就是那咱们分分角色呀， 好好 行啊、 嗯、 行啊， 五个角色你看我干什么啊，轩，我自从提醒他、啊、看镜头之后他就不了一直在 看 着呀、啊、我 跟嘉宾互动 啊, 啊，得说 那个爸爸就唯一一个男性嘛，对吧， 嗯， 我跟你说、 那个、 这家完了又开始占便宜了， 嗯、 没关系，那个 老年的时候我还开心一些。 那徐然演妈吗？ 我呀， 嗯，对， 好嘞， 你能来了那个刘梅那劲儿哈，特热心的劲儿， 嗯嗯， 就是 热心肠， 行，来呗。 然后那个这样，那个梓潼就是夏雪，对吧？ 好， 梓潼看来是偶像派啊，可以演这个少女的角色，嗯， 声稍微变 那个， 好的， 夏雨， 哎呦呦，真的有啊， 有 哎， 有，嗯 嗯。 然后 我那个嗓音比较像个假小子，所以我来那个刘星就行了。 小雨不话不多哈、 啊， 所以你 啊，我就刘星和夏雨就是没什么戏的啊。 行行， 嗯， 好嘞。 净挨呲儿，净挨揍了，这段太乐了。 我跟你说，我太喜欢看刘星跟夏雨了，尤其夏雨的那张脸，就是他那个年纪嘟嘟的，我的天哪！你小时候是不是也那样？ 不是，我小时候特别瘦。 怪不得长大了以后啊，好吧， 工作太忙了。 行，来，说戏吧。 来啊，我音乐推起来之后，徐冉这个。串一下导演喊一下 action 啊！好，徐然， 《家有儿女》第一季第一集 ，action！ 这怎么都还不回来呀？哎呀，这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他们下馆子去了吧？要不咱们先吃吧？ 凉了都，去，这不可能啊！ 哎，要是他们半道上饿得受不了了呢，就跟我们俩似的。 你们俩谁要饿得受不了，就谁去给我喝杯水去。 饿了给水喝，那叫后妈。 去，你闭嘴吧你啊！趁着姐姐没来，我再嘱咐你两句啊，你给我记住了。 哎，记不住了，记不住了，我已经脑供血不足了。 你闭嘴，你听清楚了啊！小雪姐姐可是一个文静的乖乖女，咱们生活在一块儿，你不许欺负人家，听见没有？ 啊、嗯，不欺负人家，我也不欺负她， 真乖。哎呦，你瞧小雨多乖呀、啊！ 可以奖励一片火腿肠吗？ 哎，别介呀，别介呀！ 哎呦呵，回来了， 爸， 回来呀！哎呀，小雪呢？ 来了，来了，来了，后边。 哎，真的？ 嗯，小雪，来，快点。 这时候，小雪进了屋。哎呦，小雪， 你们好，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小雪啊，你看这个呀，是你的房间。哎，来来来，你进来看。 哎，那就是。 哦哦，哎，先吃饭，先吃饭。来来来，洗手吧，这儿是洗手间，你在这儿洗啊。 让他们先洗吧。 哎呦，瞧瞧，你看人姐姐多懂事儿。 我习惯用这个消毒纸巾。 哦啊，那你们俩去洗手去吧。哎，洗手去。来来来，我帮你把行李拿到房间去啊。 啊，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哎，来来，咱俩一块儿，没事儿，没事儿。 哎，小雨，你告诉我，你在这个家好吗？ 嗯，还行吧。 咱爸娶了咱后妈以后，你过得好吗？ 嗯，还行。 那你告诉姐姐，咱们姓夏的孩子在这个家里受尊重吗？有人身自由吗？ 自由吗？反正晚上不洗脚，绝对不能上床的。 哦哦，对了，还有那个叫刘星的那孩子，他欺负过你吗？ 嘿，乖乖女，你放心，我是不会欺负你的一点儿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哦，原来我在这个家的定位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呀，那这个生存起点也太低了吧。 好孩子们，开饭了，来。好孩子们，爸爸饿了啊，我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哎呀，开饭了开饭了。哎，怎么还站着？来来，小雪，你呀、啊、坐这儿。 哎，我坐你旁边。 去，你起来。哎，小雨，你坐这儿。你坐那儿，我坐这儿。 来来来来来来，妈妈坐，妈妈坐。 来来来，小雪，你看这大虾，多吃点啊。 但正确的健康观念是让人少吃点。 那，你这不是今天第一天来吗？这可是妈妈为迎接你专门做的。 是刘星的妈妈刘梅。 哎，你来尝尝我做的这个茄子。 我不习惯在别人的帮助下吃饭。 啊。啊，我习惯。来，妹妹，你给我特爱吃你做的茄子。 哎，小雪啊，习惯多没关系，以后咱们大家互相慢慢互相习惯。 嗯，对。 哎，那恐怕得你们习惯我了，反正我是不会习惯别人的。 那个吃菜啊，吃菜。小雨，你快快吃快吃。 阿妈，那个八条腿横着走的那个熟了没有啊？ 哦，螃蟹啊，一会儿就熟，你再等一会儿会儿啊。 嗯，对，妈妈一早就去买的，都是活的。 哪儿产的呀？确定没被污染过吗？那螃蟹壳上有没有防伪标识啊？ 嗨，哎，你看我呀，我一直以为那只有正宗的那大闸蟹壳上才有标志呢。 哎，我也这样认为的啊。 是吧？ 当然，因为你已经没有主见了呀。 哎，我建议啊，我建议那个为咱们家第一次团圆饭干一杯。 哎，好好，来干一杯。 来来来来。来来， 那个我还有个建议啊，干脆咱们让小雪说几句祝酒词怎么样？ 可以啊，小雪。 那我就说了啊，但不是一般的祝酒词啊。 那肯定不一般。哎，刘星，你就在那吃，你看看人家小雪，人家作文特别棒，北京市的作文比赛都得过特等奖。 第一，今后在这个家里，我的独立人格必须得到尊重，我有权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保持自己的个性，不容置疑。第二，不许随便动我的东西，进我的房间必须先敲门，我不说请进就不能进来。 妈，这就是您说的乖乖女啊。 别说话。 第三，我有权决定自己干什么不干什么，有权不回答问题，在我保持沉默的时候请勿打扰。 这时候刘梅实在忍不去了，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哎，刘梅，那个 我拿鸡蛋汤去。 哎，我帮帮你 啊不用。 小雪，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有权不回答问题。 来来来来来，汤来了，小雪，我听你爸爸说呀，你从小就特别爱吃这个西红柿鸡蛋汤。 对，鸡蛋打的有点多啊，太偏心了啊。 那是我小时候。哦，对了，爸，咱们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在一起住了吧？ 对，长大以后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 看，哇，给自从读读长鼓鼓掌，好棒好棒！ 我觉得我们真的拉低了您的水平。 我觉得是，我就没后来说话。 我都头一次当这么 有 自信， 那个话有点赶。 啊，是吧？节奏来来来，徐然说说。 就是我觉得其实状态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就是 我觉得是节奏有点 有点快。 你觉得快是吧？ 就是你话讲的太快之后，你那个戏就出不来，容易，对吧？ 啊， 其实也能。 比方说， 咱们多长时间？咱们 25结束。 不是，我是说咱演了多长时间？ 演了十分钟。 十分钟吧。 这是多长时间的戏？ 六分钟。 六分钟 是吗？ 哎，是不是？ 他们那么快呢？ 我跟你说，就是节奏没有掌握好。 其实是演了五六分钟。 是吧？ 对， 就之前我们说戏说了五六分钟，再加上演可能演了五六分钟。 对， 因为其实今天我也特意看了一下，我觉得咱们的问题就在于中间可能没有画面铺设着。 但是我觉得自从这是到他那块， 对，他就特别有戏。 哎，你看他笑得特别呆萌。 哎，就是还是 现在在状态外吗？想着刚才被队友坑了是吧？ 哎，但是你看我们网友说了，好物三强说你们说的比原本好，真的多谢您，特别棒。 小礼物上， 谢谢，特别棒。我觉得给了我跟于浩好大的信心，因为今天徐然非常专业，他几句话就能给你。 不是今天的徐然特别专业，每天徐然 来咱们节目就是 常来常来啊， 就是在在导演这个角色上，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棒。 也可能侧面证明了之前咱找那几个实在是太 他们听着呢吗？ 不能吧。 然后我觉得自彤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那徐然，你先表扬一下自彤从专业 上，对， 然后再挖苦一下我俩。 徐然好。因为我觉得他在表演的节奏上特别好，真的就是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那个傲娇的那个 对 那个节奏， 对，又有点傲娇，然后还要收回来，然后还要就是故作礼貌状， 很像， 是， 然后那声音还很少女，你知道吗？ 对， 你怎么做到的，自从 啊？ 怎么做到的？ 就平常多跟比自己小十岁的人混在一起。 我也常跟呐。 他天天跟他儿子 基数太大了，可能 对 对，50岁跟40岁的人混在一起， 谁看 是 来不及 的？ 我一会儿就坑你去，我找你拉黑，开黑我们俩。 哎，我觉得那个于浩和徐然也挺棒的啊，他们俩像说相声的啊。 那就算白干，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哎， 叶鹏都不干，还翘行呢，还有，不是真的，这个节奏怎么把握？徐然。 就因为我觉得咱们做广播的啊，就是属于话赶话，就不想控场， 对， 尤其是主持人就不敢控场。其实你演剧啊是要控场的。 你等我去银行看，我去取点钱，我把钱拍着我就敢控。 对，五秒钟控播200， 啊！你真是没被罚过， 我觉得也是。 你看刚才徐老师， 我们以前那个，我们以前录广播剧的时候，经常就往那个节目里输的时候，就告诉你啊，这个地方静音， 有静音不能 8秒， 对， 然后你就要把它剪掉。这样的话，就相当于 节奏打乱， 讲话有气口的，就是你没有把那个气口流出来，所以越赶越快。咱们 好物三强还说了，说徐然有大导演风范， 确实很棒。徐然 以后 写过很多剧， 以后你一定要常来。 好的，我们来录个广播剧吧。 可以，哎，下回你把你的本子、一些作品拿过来， 让我们一起去演绎一下，都可以。 然后再说一说，就这个节奏问题，我一直都是，因为我刚才在刻意等，我知道有点快， 哎呦， 但是总是 知道了， 总是进不去，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不对，我脑子里边想的就是想， 哎，按理说呀， 因为你在那个主持人那个场里。对吧？ 他有点没拿出来是吧？ 对，其实于浩给我们排那个广播剧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在录播，我们不是在直播间，我们是录播的。录播的时候，他是那个说书人，而且他那个是一个对，一般以捕头为主，那个角色你演的还挺好的。咱们演了两年多吧。 我刚才也说呢，说你本来就是一个爸爸，你应该更有那个爸爸的感觉啊。 对，我感觉刚才我的念词儿，所以我很歉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坐在这里念这个剧本， 如果演可能会更好，是吗？ 走起来，肢体语言走位的话可能会。 但是他们是在饭桌上聊这段的， 不是吧？ 这就可是他们是在饭桌上 坐， 但是我能明白姿同的感觉，对，我能明白姿同感。比如说你要有一些杯子啊，或者碗筷呀、啊。 我刚才真的有在想，就中间的一些事儿，我也在脑子里边过。就是这时候他再给拿一个虾，然后就包括你看我在刚才、啊。 然后明白你会有一些动作去辅助， 但还是不对。 因为毕竟主持人嘛，对，你去揣摩演员的那个状态，可能我们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二位都非常非常专业，感 谢 啊， 谢 谢，我们好好上了一课、嗯。希望常来，希望自动常来，希望这个徐然常来，好吧？ 而且马上我们不是要换那个新的 直 播间了吗？ 要找我来， 对， 跑着演了。 对，那个真的是可以跑着演的。 好了，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徐然，感谢自从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6:45 拜拜， 再见。 I'm gonna put my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throw my hands up in the air sometimes, saying hey yo, gotta let go. I wanna celebrate and live my life. Just shot.